看秋叶一身，与你并肩多么熟悉，曾经相同的眼神，却又不同心。曾让你感动的人，终于离你越来越远，一颗看不清的心，相对也无语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不能不能不能说放就放，请珍惜我的心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就算是心里还爱着你，想让你感动的人，终于离你越来越远，一颗看不清的心，相对也无语。多情终为无情苦，难得有心人。曾经怕了这一生，始终无法面对自己，泪也沾湿了双眼，谁也看不清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不能不能不能说放就放，请珍惜我的心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就算是心里还爱着你，曾让你感动的人，终于离你越来越远，心相对也无语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不能不能不能说放就放，请珍惜我的心。情人之间本来就有誓言，再容不下另一个情人。就算分离，心里还爱着你。曾让你感动的人，终于离你越来越远，一颗看不清的心。